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上儿起，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叫王彦生，今年64岁了，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我爱北京，我爱北京的一切，我爱北京的冬天夏天，当然更爱北京的春天和秋天。我爱北京的大街小巷，我更爱北京的胡同，当然我最爱的是北京的文化与人。下面我朗诵的是老舍先生的文章《想北平》。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的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儿，不再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意儿，可是此地的草花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儿，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儿，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 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颖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今天环球旅行家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对旅游有影响的降雨天气。 嗯， 在说之前呢，咱们先看看北京。今天到周末啊，预报北京这几天呢，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超过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3度到25度，可见未来这几天呢，北京还是延续高温炎热天气。目前呢还处在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之中。这里啊也提醒在北京特别是外出游玩的朋友，重点呢要防范高温炎热天气，要注意遮阳防晒，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对出游有影响的这个天气情况。在亚洲呢，未来两三天东亚和南亚呢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呢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各个岛屿一般都是这个中到大雨天气。在日本北部的一些地方啊是有大的暴雨天气。那么在南亚的印度半岛还有中南半岛等地方呢多为大的暴雨。在欧洲呢，未来两三天降雨主要分布在欧洲的南部和北部，一般呢都是小到中雨天气。在北美洲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美国的中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呢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但是在美国的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在南美洲呢，未来两三天啊一般都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这个对出行的影响不太大。那么在大洋洲呢，未来两三天啊降雨范围是比较小，主要在澳大利亚的东部还有新西兰的南部，一般呢都是小雨天气。但是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呢，有些地方啊是有中到大雨。在非洲呢，未来两三天大部分都是高温炎热天气。天气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从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呢，未来几天世界上那个降雨天气还比较多，有些地方呢也是高温炎热，可以说对出行啊出游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行的朋友吧，要提前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根据刚才我们天气专家的介绍，这今天北京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可能对很多人的出行有影响。我看了一下，早上出来的时候已经是37-38度左右的温度，但今天跟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好像比较潮，湿度比较大。今天还好，是干热， 就挺闷的。昨天， 今天可能大家找个阴凉的地儿哈，防晒，我觉得就可以来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了。那我们今天在旅行规划师这个环节里面啊，很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找找清凉。除了在夏天亲水的项目之外，我觉得现在北京啊，咱们讲究叫一年有三季都是花季。这个我听到这个说法之后，我还想了想，我说，哎，真是，我们在每个季节当中，像春天的时候我们说过公园的花， 对， 然后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各处 现在这个繁花似锦啊，已经不仅仅是形容在冬去春来的时候， 嗯， 而到了秋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各种色彩相当丰富，所以一年有三季是花季，这个事儿已经在咱们北京实现了， 不新鲜。 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说的就是跟花跟果有关的事情。 嗯，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非常专业，可以带领我们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去周边采摘一下。当然采摘除了可以吃的东西以外，看的也可以采 啊。对对，刚才好像还说这个看的也可以吃 啊。 来，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达人郭萌，欢迎郭萌。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萌。 嗯，郭萌原来在我们的黄金旅行家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周五，我们叫周末任你游的环节里边， 对， 是吧？啊，经常带大家在周末规划一些线路给大家。 嗯， 那今天我们在旅行规划室里请到郭萌做我们今天的规划师，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刚才袁毅已经跟大家揭晓了其中一个答案啊， 嗯， 说跟采摘有关啊。郭萌最近这个采摘是应季的时候吗？ 是，其实那个每一季都有它独特的这个果品啊。然后今天呢，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花品采摘的内容。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新鲜的。一般 花品采摘， 对 啊，嗯，都说路边不要采， 对，路边 你不是在你路边采 采。 所以你说采花这件事情，我觉得 采花大道， 就是你想起来好多好多故事。但是您说的这个采摘，真的是就是摘花吗？ 真的就是摘花， 我们种花是可能讲过啊，跟大家讲过花的知识， 是， 但真的没有讲过采摘花朵这件事儿。 嗯， 有什么花可以采？ 那我就先说一个，就是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都最喜欢的玫瑰花。 不是说，因为之前就是女生们受到一万点伤害的事情，就是在于原来各种节日收到的所谓玫瑰花都是月季， 嗯，假的， 嗯。 对， 但是我要推荐的这个采摘园呢，它绝对就是玫瑰， 就真的是可以提炼精油的那种玫瑰吗？ 对，真的是可以提炼，而且是可以吃的那个玫瑰。 以后有指定的地方了啊，就是要送花的人，你就告他到那儿去。 对， 以后 去那儿采， 以后都不流行送那个捧花了，你一定要采一筐那个花，而且要做成美食送过来，这样才有新意。 哎，稍等，我们刚听到后面说做成美食是吧？ 哦， 嗯， 我突然想起云南会有那种鲜花饼， 鲜花宴， 对， 鲜花饼， 对， 会有花的一些食品。 对， 啊，刚才我听郭萌这么一说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其实很有针对性的。啊，这个对象啊，今天我们说采摘这件事情是交给男士的， 男生女生都要听， 啊， 男生记笔记， 对， 女生呢默默记在心里， 女生以后要是检验， 哎，对， 考 试，要考试，是。 郭萌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新鲜的哈。刚才你说玫瑰花的采摘，它真的是现在一个大家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的，或者说很多人还不知道，跟我们一样啊，不知道的一个项目，所以要听听你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咱们这个园区就在北京的平谷， 嗯 啊，它的名字叫做可心生态玫瑰园， 是个玫瑰园， 对，而且它现在等于是华北区最大的一个百亩食用玫瑰的种植基地， 嗯 啊，它这个玫瑰花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做天赐九号。 天赐九号， 嗯，对，你一听天赐，哎呀，这个玫瑰花感觉这个档次就上， 对对对， 提高了好多，嗯。然后这个玫瑰花呢，我的了解啊，据我的了解，采摘玫瑰花其实它是有一定特定的这个规矩的，要在阳光斜射45度的时候采的玫瑰花是最好的。 啊， 这 有什么讲究吗？对， 就是说那个阳光斜射45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阳光的营养是最高的。 哦， 那我就想，这么热的天，我们如果要阳光斜射45度 的时候， 是不是吸收的钙质会更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合成是吧？ 对，合成。嗯， 45度大概是个什么感觉？让我想想，直射的 直角的一半嘛。 对，直射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中午的时分， 时候 对吧？ 对， 下午大概，哎呀，我这么说吧，如果咱们要不太晒的话，应该上午啊， 对， 是吧？ 不得，不得上午，得特别早才行。 45度啊，你特别早也不行啊。 一早一晚嘛， 对吧？ 就是一早一晚，那中间那段时间干嘛？就跟玫瑰花拍拍照就得了。或者是自己亲手去做一些这个玫瑰花的美食。 嗯， 这个采摘的玫瑰花这个项目是很早就有了吗？ 刚刚才兴起。 那 北京独一份嘛， 真 的 就是不怪我们， 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 其他都是只能观赏不能采摘嘛，但是它这儿是可以观赏也可以采摘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其实本来应该我在端午节之前就应该给大家去沟通交流这一块的，因为现在粽子嘛，不是也出了好多花样吗？ 嗯 嗯， 玫瑰花粽我觉得也挺不错。 还有玫瑰花粽， 我也不知道， 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粽子一样。那是把玫瑰花做成那种 是甜的吗？首先 就是 甜口吧。 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皮蛋粽吗？皮蛋粽啊， 哎，这个皮蛋那跟肉差不多嘛， 不太一样 吗？ 咸粽、 啊、有臭豆腐粽， 有。但是这个玫瑰花粽肯定颜值各方面会比较高一点。 它是做成馅儿的吗？还是 做成馅儿？其实就是把它做成玫瑰花酱。 嗯，那这个 完了以后包进去。 这个其实，在好多南方的饮食当中，跟花有关的还是有过， 嗯、 对吧？ 有过。 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这个玫瑰花，如果是在各种点心当中，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类似的品种。 对， 那种 玫瑰花饼啊，或什么的、 嗯。 而且其实还有一样，玫瑰花酒。玫瑰花酒其实是特别出名的。据有史料记载，是在500年前，它就已经有这个史料记载，大概是明朝。然后呢，据说民间的时候，最早是在1300年左右。唐朝民间就已经开始做这个玫瑰花酒了。 嚯、我只知道、 这个、还挺悠久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不知道有玫瑰花酒夜光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玫瑰向来都说它长刺儿。对吧？不能轻易触碰。 对，摘的时候怎么办？ 对，这摘的时候会不会受伤啊？ 男士去摘吗？男士去摘。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回忆啊，有一个经验，就是你看到你要去买玫瑰花的时候，男士应该跟我都一样啊，有过这种经验。你在那个花店里面，你看到玫瑰花是怎么样给你包成一包的，怎么样给你弄成花束的？他会要提前把那个刺儿要弄一弄， 对，都削掉， 会用一个工具把那个刺儿把它刮掉， 对， 这样的话你才能。很有可能你手会弄伤嘛，你才有可能把它安全的送到女士的手里。 看你这动作，只买了一只啊， 只买，没有那么专业。 反正送过，送过 ，就送过一只，行吧。 那这个玫瑰花采摘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穿着长裤，长袖其实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你防晒，也可以穿个长袖， 因为它比较低矮，对不对？ 它的刺儿呢是在那个根茎上，花朵上并没有， 对， 所以你不是整个把它给薅下来的话呢，还是会那什么。但是如果要怕刺的话，还是由男士去摘。哎，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爱的，很有爱，有没有？ 去给我摘花去， 对，摘花去， 站在一边哈，然后 我要这朵，哎，就那朵，进里面点，里面点，那个。 这一看就难伺候， 所以摘的时候是手徒手摘就可以，还是需要 使用工 具啊？ 我个人觉得拿剪子剪是不是更快？ 那到底在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做？有没有 一般 来有没有 一般来说都是徒手去摘，就专业的去摘都是徒手去摘。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其实这也是个体力活，你知道吗？ 是， 干脆就拿剪子给它剪下来。 那有点像是那个剪那个，我们知道园艺工作当中， 对， 不是园艺工作，是园艺工作。 对，园艺工作那种剪枝的剪刀跟普通剪刀也不一样，因为你从外头花店买回去的花，就是店主会告诉你说，你回去把那个根茎稍微剪成这种斜角那种，然后它吸收那养料会比较好。你拿自己家剪刀剪得可费劲了，所以我觉得摘花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那儿也有自己专用的剪刀会发给每一个人，还是说需要自带？ 它是一个很小的小花，其实就是徒手摘那个上面那个花 果。还是告诉咱们俩，就是咱们俩不要再纠结用工具，就是其实用手就可以。 对，其实用手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很怕那个什么，或者说就是想偷懒，因为我们要采摘的话，是吧？想偷懒的话。就拿剪子咔咔咔， 但是关键是就看女主人怎么想啊，就是这个接受花朵的人，他觉得你亲手摘怎么了？ 对，扎一下怎么了？ 用工具，工具没收，可以徒手摘。 对，可以徒手摘。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浪漫的，可以考验一下感情嘛。然后拿回去花瓣，除了可以做美食以外，泡个什么玫瑰浴什么的，也还不错。 哇，所以它需要就是如果要做食品或者去用的话，它的那个花瓣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吗？ 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它是属于有机种植的嘛，就是简单的清洗就够了。 盐水泡一泡。 清水 一泡 其实就可以了。对。 这个是在刚才提到的一个玫瑰园， 对，是在平谷，平谷这个位置， 面积大吗？ 百亩还是挺大的，对，百亩。然后呢，这块呢可以推荐大家，采摘之后呢去吃一个叫做"森林之家"的民俗餐厅， 然后旁边呢还有京东大峡谷，就是那个玻璃栈道， 这是凉快 了，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串成一条线儿，来转上一天， 这个刚刚提到的花啊，我再问一句，就回去之后咱们怎么处理，怎么做它？你刚才说了，就是清水把它这个清洗一下就可以哈。 其实有好多种做法，最偷懒的一个，直接拿回去就泡茶喝就好了， 就是玫瑰花， 对，玫瑰花茶 泡茶。 对，现在咱们不都是买那种干花吗？又是可以那个什么疏肝啊，什么醒胃啊，什么活血啊什么的。其实鲜花泡它的味道更柔润一些， 是可以的，是吧？ 是可以的， 因为原来 不好储存嘛。 原来我有一个就是担心，就是我总觉得干的东西呢，它处理过的，所以它可能 对很多人会有这种疑虑。 对，就会更，我怎么说呢？就是鲜花，我总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应 残留，是 吧？对吧？是不是？ 但是因为人家是有机种植， 有机种植， 所以就没有什么 没有这样的残留。 对，但其实你去买一些干花，他也会跟你说，你泡那些干花之前也要先冲洗一下，里面可能会有些小蚜虫。 所以就是给它清洗干净了。 对，清洗干净，然后你要储存的话，就把它晒干，或者是把它拿那个白糖或者蜂蜜1:1的比例给它封起来，就是玫瑰花、 腌制 膏，对，玫瑰花酱，然后就可以拿去做汤圆啊，什么这各种包馅都可以了。 对，这个倒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物里面有玫瑰花香味的，很多都是跟那个花有关的东西，对吧？都是花瓣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对对，都是那种东西。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比较简单的这种操作方法。 哎，我突然想到，你做冰淇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一点？ 哎。牛奶， 哎，那是不是得拿那个搅拌机给它打成酱啊？ 不用，你就直接放进去 也 行。也 可以，也可以。但是弄成酱呢，就是弄成更专业的，就像是冰淇淋店做出来的一样， 对 吧？ 它那儿还有一种就是玫瑰花地，玫瑰花地还可以再拿来做枕头。 地啊，就是那个 你指的那个花的那个， 就是那个根根的那一块，玫瑰花地还可以拿来做枕头， 做枕头， 因为它 那得多少那个？ 你想荞麦枕和决明子枕比那还小吧？那颗粒 对荞麦枕跟决明子枕更 小嘛？ 这更有爱心了，这个就更有爱心了。 主要是张帆心疼那个百亩玫瑰园够不够？ 真厉害， 够够够！ 我心疼的是去摘园，这一上午，这一下午， 这要装满一个枕头，得多长时间呀？得摘。 不过这个确实是很考验功夫，也考验爱心啊。玫瑰花采摘，刚才提到的，这是在平谷那边， 对， 靠近京东大峡谷，而且有这个有一个森林， 对， 森 林餐厅， 对，可以来串成一条线路， 对，串成一条线路， 这是玫瑰花的采摘。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样的？ 我再说一个更漂亮一点的，也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百合花 啊。 百合的采摘啊，百合我们知道这个面积的这比玫瑰花要大一些了，对吧？ 这个省事儿是吧？这个摘起来好省心， 没刺儿是吧？ 没刺儿，没刺儿， 对， 这个没刺儿， 百合没刺儿，味道还香。 对，百合是什么？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百合呢，是可食可药的百合， 可以入药的。 我不知道那个你会不会了解，我们喝那个西芹百合，就那个西芹百合炒的那个，那个其实也是百合花。 它那个吃的那种百合润肺，长得跟蒜一样，比蒜要大。 啊，对，那个是百合花根儿， 对，那是根，然后种到地上以后，如果把那个根种到地上，第二年还能长出来。 对， 我试过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到的百合，跟我们看到的百合花，这是一样一个植物当中的东西， 对，是一个就咱们买的那个是香水百合嘛，然后就是只能去欣赏，然后可食用百合呢，它的颜色是黄色的，然后跟那个白色的那个百合花是长得一样的，它的花可以吃，它的花蕾也可以吃，然后它的根茎也可以吃。 哦，这个采摘有什么讲究吗？这跟玫瑰花，反正比玫瑰容易了，是吧？ 这个容易，直接薅下来就好了，就很轻松嘛。 是在哪里？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昌平。 昌平。 昌平龙潭湾生态旅游农业基地这块。 这个采摘也是很大的规模的一个园子， 对，很大规模的一个园子， 也是主题是百合的。 它不是主题是百合的，它属于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园区。那现在除了百合以外，它还有那个大白杏，现在就是杏下来了嘛， 杏 那种蜜汁大白杏，外等它软了以后，它里边好像是那个杏酱一样，是可以吸的，插根吸管吸好像。 它天然就是这样是吧？ 一串红也有这个功能， 熟透了以后， 哎呦，这吃着方便了。 但是这个你就绝对不能从市场上买了，全都挤烂了。 对， 就是等它在树上熟透了以后，你插根吸管，然后 直接在园子里去， 对，园子里边吸就可以了。 这太棒了，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吃杏儿。 因为运输起来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嘛。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有一大片的水系。 它等于是响潭湾的那个水库下来的，所以它这里边的百合花也好啊，或者是杏也好啊，桃也好，什么都是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去浇灌的，叫山泉水浇灌。 哇！ 然后听起来就感觉很味美的样子， 很甜， 对，就很甜的样子。 嗯。 然后这个百合花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土的吃法，炒鸡蛋就行了。 百合花炒鸡蛋。 哦。哎，我还现在发现鸡蛋是万能的搭品，有没有？ 对，鸡蛋跟什么都能炒，什么香椿呀，什么茴香、啊。 对，就是百合花蕾啊，百合花瓣炒鸡蛋就可以了。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哎，这个百合花炒起来，就是它熟了以后是什么味道的？它是有甜呢，还是你们谁尝过？ 我没尝过，但是我觉得我的经验应该就是这种花瓣的味道都有点类似， 有一点点 就是那种 清 香味， 一丝丝的，对，清香加清甜的感觉。 因为我在云南吃过茉莉花炒鸡蛋。你没吃过吗？ 没有。 那如果玫瑰花炒鸡蛋呢？是不是也 可以？其实也可以，只不过就是不知道玫瑰花，因为它本来花瓣颜色比较鲜艳，它在油温那个高温当中会不会变色儿？有可能会卖相不太好。但是像茉莉花这种白色的，还有百合花这种颜色比较浅的呀，它其实炒出来就没什么变化，就稍微偏黄一点， 有可能。 对， 因为我记得在那个春天不是有好多野菜吗？然后所有野菜挖出来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都是 炒 鸡 蛋 就 OK 了。 这个以后喝茶的时候你注意看啊， 茉莉花 炒鸡蛋茶，茉莉花茶我们知道特别有名嘛，这确确实实这花的这个讲究啊，它的用途啊，咱们不了解的还有很多。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还跟我们一直在交流呢，一会儿我们有时间跟大家说说，他其实发的图片和他的那个攻略都挺好的。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今天我们说采摘那些花。 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这世界没有那么的不同，现实如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京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到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规划师是达人郭萌，再次欢迎郭萌。 嗯，大家好，我是郭萌。 嗯，郭萌今天跟我们讲这个特殊的采摘啊。 嗯， 一开始就吓了我一跳，要摘花啊， 还吃。 对，摘了花还得吃。 嗯， 摘的什么花呢？我们上半时段说过了，玫瑰花，这是一个主题，还有百合花。 对。对， 这两种呢，应该都是送人啊，手有玉香的比较流行的品种。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送人的那些跟我们今天采摘真的不是一种。 刚开始我确确实实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真的给我看图片的时候，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一直在发图片嘛， 嗯， 他发的图片如果不解释的话，我完全不知道他发的这个品种就是食用的品种、 哦、 而他一直在补充郭萌刚才说到的这些关于玫瑰花的这个食用的方法、 嗯、 包括在哪里有这些食用的玫瑰花。他发了一个云南的食用玫瑰，这位叫延迟的朋友说这个品种应该就是云南的食用玫瑰花。这看起来真的跟我见到的玫瑰花，我说你说一样吧，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真的它太像了，所以我分辨不了。你们能够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些是食用玫瑰，哪些是观赏玫瑰吗？ 至少你其实见到食物，北京植物园里面就有。 哦，食用玫瑰是吧？ 对、 哦、 这种它会比较低矮，然后它的花团会更紧凑一些、 哦、对，花团 紧凑一些、 哦、 对， 它属于虫的那种花瓣、 嗯嗯、 对， 也就是说看起来真的是就是观赏型的玫瑰呢、嗯、会更漂亮一些。 对对对对对， 更挺 观赏的更朴实一点 非常朴实，对，感觉性价比很高、 嗯、 其实另外像刚刚讲的百合花，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菜市场能买那种黄花菜，它的那个花 就是黄花菜都凉了那个黄花菜 就是那就是 那个、那个黄花菜的那个花朵长得就跟百合很像，就跟香水百合很像， 哦、 但是它那个花骨朵要小一些， 嗯、 要是。 嗯嗯嗯 感觉没那么丰腴，要瘦一点。 基本上就是我还没展开，是吧？ 它能开得很大，但它那个每个花瓣那种丰厚的程度没有那香水百合那么厚。 嗯 嗯, 嗯, 嗯。所以刚才说到香水百合的时候，郭萌，是不是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东西呢它淀粉含量高一些？ 对，不是香水百合， 不是香 食用百合， 食用百合，食用百合。 食用百合， 我一定要更正一下这个概念。刚才他两位都警告我说，香水百合不敢啊。 嗯 不能乱 吃 啊， 不能 吃这东西， 有毒， 有毒、 嗯。 所以香水就是有毒，香水百合有毒。哎，那个 香水 歌 就 有毒，有毒。哎，所以刚才说食用百合， 对， 刚才延迟热鹏在发图片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关于百合的事儿，他说百合可以蒸肉、 嗯， 然后后面补充说口感糯糯的。 对，因为那个百合的那个球茎部分，它淀粉含量会很高。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蒜瓣的那个 蒜瓣， 对，长得真的很像 蒜瓣 一样、 嗯、 那个根茎。特别实用，就像这样的天气，比如你上火， 对， 你把买了回去掰成一片一片的，然后用清水洗一下， 哦、那个、可以去火是吧？ 对，它特别润肺。 哦， 嗯、因为我们家乡那边很早就种植这种东西， 嗯、 就宜兴有大片大片的百合园，所以从小就吃那东西。 近水楼台，怪不得这么水灵了。 对对 哎、那你也多吃点， 多吃点，多吃。 咱北京也有， 多吃更年轻。 那现在超市里面能买到，就是那种给你包好、洗好、特别白净的百合的那个片儿。 它是不是应该鲜品可能会少一点，干品会更多？就是我们买回去以后再泡发，泡发了以后再 超市有那种就是鲜的 鲜品， 它给你把那个对气体都给填充好了， 哦、 对，就保鲜。 现在这个确实是做的越来越好了。 对， 过去你买不到这种鲜的，应该 是 吧？ 对对对。 刚才延迟热朋友还给我们说了一个关于玫瑰花的那个回去能做什么？ 嗯， 他说了一共五样啊。 嗯。 首先玫瑰花茶。 嗯。 玫瑰花醋。 哇， 玫瑰花酒， 哇， 玫瑰花饼， 哇， 玫瑰花玉，你看刚才还补充挺好的啊。刚才我们说过了花玉嘛， 嗯、 然后花茶也可说了嘛， 嗯、 花酒也说了，嗯、花饼和花醋，人花醋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花醋是不是技术含量就更高一点了？ 对， 都属于懒人的那种做法。 对， 一般要做醋的话， 有点，它得有发酵这个过程。 对， 玫瑰花酒就很简单了，就是。找粮食酒高度的，然后把玫瑰花泡进去，等它的花瓣没有颜色了，全部进到酒里面，再给它捞出来就好了。 啊， 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做法？ 老 陈醋， 那不知道。哎，可是你说到玫瑰花这个事情，咱们一直在说食用玫瑰。 啊、 我有几次订过某一个品牌的蛋糕， 啊、 它里面有一款蛋糕是。 哦，上面有玫瑰花瓣的， 对，你知道吧？ 啊，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玫瑰花不是食用的，是那种观赏的。 对， 但我每次 放在蛋糕上， 对，但我每次都吃进去， 没事。 然后亲测好像也没什么事， 量没达到， 应 该可能也还可以吧。 对， 嗯。反正原因一直有科学的奉献精神、 因为观赏玫瑰的花瓣就是会更大一些嘛，它放在就是这上面做装饰会更好看一些， 对， 对对 漂亮。 对，漂亮。 嗯嗯。那今天提到这个关于实用、美观，这都是可以囊括在当中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花的采摘，哎，接下来咱们是还继续说花的采摘呢，还是说说果蔬的事情吗？ 对， 我先给他串条线吧。 哎，对对对，刚才咱们还对，今天是规划师，你看人就是负责啊，要把线路跟大家要稍微梳理一下。 对，那这个龙潭湾农业这个基地呢，采摘基地呢，可以串一个红鳟鱼餐厅。这个餐厅我是建议大家去吃的， 嗯， 因为它餐厅的特色是吃中华鲟。 哦哦，现在是养殖中华鲟， 对 吧？对， 养殖的中华鲟、嗯，因为中华鲟它那个寿命最长可以大概到40岁左右。 哇， 嗯，应该说是现在目前最大的这种淡水鱼类了，也是寿命最长的淡水鱼类。 嗯， 不是一直被称为那个活化石吗？ 对对对，现在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嗯、小朋友吃 对，说明的就是，因为咱们过去老讲说它是这个珍稀动物的时候， 啊、 其实现在是两种、 嗯、 啊， 对， 我们可以养殖的和你在这个海洋馆里面可以看到的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嗯。 为什么说它特别适合那个小朋友去吃？它没有刺， 嗯、 它只有一根龙脊。 你直接说适合我吃就行。 适合不会吐刺的人吃。 对，适合不会吐刺，它就只有一根那个龙脊、 嗯。 说它是跟龙最相像的一、嗯、一条鱼。 跟什么龙？跟迅猛龙还是跟？ 跟霸王龙。 反正他们也都是白垩纪。 对对对对对，没错、 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中华鲟最贵的那个部位， 嗯、 是它的龙筋。嗯 筋呢？ 嗯、 就是骨头里面的吗？ 不是骨头里面，就是一条筋，就是它整个鱼串的会有一条，就跟那个皮筋似的，挺粗的，一个手指头那么粗的一个那个筋， 就是扒皮抽筋那个筋 啊！对对对，扒皮抽筋，这 就跟那个哪吒那个抽的那个金， 龙王那个金 是一样的，哎，真的是一样的。 三太子那个金 啊，我亲测那个金呢，就感觉吃起来就很有嚼劲的那种，就脆脆的。其他也没有太多的， 没吃过，没有发言权。 所以一般都是用清蒸吧， 清蒸红烧都可以，但是我吃的是红烧的，我觉得会更入味一点， 重口味一点。 对，重口味。 一条这种养殖中华鲟大概得有多少斤？两斤 以上吧，至少最小的也要差不多三四斤。 那一家人吃完全够？ 对，一家人我们差不多三个人就吃掉了。三个人就吃掉了。 没刺儿，你吃得快，你知道吗？没刺儿，你肯定 对，没刺儿吃的会比较快。然后它价格也不是很贵，大概是40块左右一斤吧。 这刚才说了，这个餐厅可以吃这样一个品种的中华鲟。 对，然后再去串一个半山书院。 书院。 对，就在旁边，半山书院。我觉得这个行程感觉就好高大上了。 半山书院是不是就是那个全通体都是用那个树枝然后搭起来那一家？ 不是。 哦， 你说的怎么跟鸟巢似的？ 不是，鸟巢是钢筋混凝土吗？ 对，你们说的那个结构特别像鸟巢吗？ 啊，有点像，但它全部都是用那个。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陕北风格的那种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那么一个书院，里边也能住宿啊，也能吃饭什么的。我觉得在里边稍微转一下。 它为什么叫书院呢？我刚才一直在想，它是一个博物馆、艺术馆，还是 它里面也会有一些陈列？因为据我所知哈，它的那个男主人公原先好像是从这个部队退下来的，然后女主人公呢，她是一个艺术家。 它其实有点像一个度假区。 对，它可以住宿啊，可以吃饭，可以会议啊， 对，就是有点艺术风格的那种。好，这是这条线路当中可以串联的哈。 对，那咱们从昌平出来。 好，那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关于花的事儿，是吧？ 嗯， 对。 接下来咱们得说说 吃的 啊，说说应季的这个果蔬吧。 果蔬， 夏天，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我觉得应该是西瓜了。 因为郭萌在前一段时间本来是要跟大家有计划说摘樱桃的，后来这个樱桃太快了， 对，一耽误就 过去 了， 然后就过去了。 对， 刚才你说西瓜。咱们北京有名的地方可多了啊！ 对，最有名大兴， 大兴真是大兴，跟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呢也确实合作这么多年了。每次啊，这个咱们电台说到这个西瓜的事儿，大兴那边都有很多很丰富的节目，有好多活动啊，咱们都参与。 去年大兴西瓜节也是我来的。 对啊， 今年再说一点不一样的西瓜。 好，咱们今天要说的是不一样的是在哪儿？ 嗯， 什么样的西瓜？ 先说一下它的背景。永定河畔种出来的西瓜 哟， 感觉是不是身份又 一下是不一样， 很正宗了， 对对对， 是吧？永定河畔差不多有1000多年的这个种瓜历史了。然后我推荐的这个园区叫做赵家厂春华。 再说一遍，我们没记住这名字，赵家 厂，赵家厂春华，我是这么断的。 春华， 然后 是春华秋实那个春华， 对，春华秋实的春华。我觉得哈，它这儿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西瓜基本上都是属于挂树的那个西瓜，无水栽培的，无土栽培的那种。去采摘个子都很小，就是小朋友们去摘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西瓜本来个头小是吧？ 就是那种小的西瓜， 小的品种， 小的品种，甜度就很高，甜度差不多都能达到14左右。我觉得看一个西瓜好坏，其实我们原先都这样敲敲敲吗？ 小时候都是这么看的。 但是好像老外专门还有一个那个超市，其实不要去敲我， 因为一敲就炸了。 对 对，里面会破坏掉吗？ 因为说大兴的西瓜不都是爆炸瓜吗？ 对对对，就是很脆。 对，你稍微切，因为我们南方小的时候买西瓜，他会给你，因为是大西瓜 啊， 怕你觉得说怕，对，切一口切小三角给你尝一下。 对对对， 北京大兴西瓜不行，切了一口裂开了。 是，原因是 太高兴了，就是裂开。 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是成熟度很高了嘛，然后皮儿又很薄，里面肉又很脆，真的，我去大兴那边去摘西瓜吃的时候，不用刀的，徒手咔一砍一掰就好 了。 对啊，就是很粗犷的那种吃法，我觉得比较 想起来小兵张嘎了， 就是很原始、很粗犷的那种吃法，然后也就掰开了，就这样往脸上就开始啃了。 对对对， 就很畅快淋漓。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它那个西瓜瓤的颜色会不一样吧。我们基本上吃的都是红瓤的，然后大兴西瓜还有一种是黄瓤的。 啊，黄瓤。 黄瓤叫。应该叫精彩吗？精彩，它那个品种叫 精彩。哦、精彩 对，红瓤那个叫 L600。 哦， 小时候吃过黄小凤儿， 是吧？ 啊，小凤， 对， 嗯，小凤西瓜， 对对对，小凤西瓜， 哦，嗯，那你们对名字都这么的熟悉啊，记得好清楚。 小的时候吃到皇上西瓜，觉得非常神奇的， 啊，那时候少，嗯， 很少， 少， 对， 嗯， 对，它这个皇上西瓜比红瓤西瓜还要更小一点，那个头， 嗯， 差不多咱一个瓜的话，俩人吃， 嗯， 正合适， 嗯。嗯嗯嗯，好，咱们加快一下节奏啊， 嗯，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瓜采摘是在什么地方？ 大兴， 也是在大兴，刚才提到叫永定河畔， 对， 嗯，赵家场春华采摘园， 嗯， 对， 嗯， 然后这块呢就给它串一个永定河步道， 嗯 嗯 嗯，永定河步道 采摘加 散步， 对对对对对， 好，咱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采摘？ 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寻宝式的采摘吧。 嗯， 咱们回到咱们顺义这块 儿， 嗯，叫绿富农， 嗯， 绿富农采摘园，它这儿有什么？嗯，有秋葵， 秋葵采摘， 嗯， 哦， 秋葵是长哪儿的？因为只见过，就是， 见过在碗里的， 只见过碗里面的， 盘子里的，对， 嗯， 秋葵其实也是那种，我觉得像草，算草本吧， 嗯， 草本的那种植株， 嗯， 然后是种在地上的小秋葵，小的时候就跟小草一样，特别小， 很低矮是吧？ 就是很低矮， 哦， 然后慢慢它长高了， 嗯， 然后去进行采摘， 嗯。嗯， 其实第一开始我觉得也只有在南方会有这种秋葵，不知道为什么到北方最近这几年比较 特别流行 啊，就开始特别。 然后知道日餐里面的秋葵特别多， 嗯， 是吧？ 对， 日本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因为我原先其实秋葵在南方叫洋茄。 哦，哎，哦，还有一这样的名字啊。嗯， 对，我一直管它是叫洋茄，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福建嘛， 哦， 然后我就说这个鼻涕菜是叫什么样的？ 这个哈喇子菜。 鼻涕菜。 这个采摘是在刚才提到的， 嗯，顺义。 顺义的叫 绿富农。 绿富农。 嗯 嗯嗯。在这里采摘还可以关联什么样的项目？还可以做什么样的？ 还可以关联什么呢？ 嗯， 可以去采一些番茄呀， 嗯， 西红柿啊。其实我是 番茄不就是西红柿吗？ 对，番不，番茄一个英文名，一个中文名， 啊， 好吧？ 好 啊，就是番茄呀，还有那个黄瓜啊，或什么之类的。 嗯， 对，我这边提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吧， 嗯嗯， 就是那个番茄里面有一个品种叫做贼不偷。 嗯，这个名字起得好可爱。 为什么贼不偷？ 是不是 因为它 长 熟了都是绿色的？ 哦，我知道那个，那个口感有点奇怪， 特别像乒乓球，是不是？吃起来很 Q， 很像乒乓球。 反正我不太，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某一种西红柿，我们当地有人叫青红柿。你听到这个名字， 青 红柿啊，你能感觉到它跟 那就应该是 那 颜色了， 特别像嘛？ 那就直接叫青柿不就好了吗？青红， 嗯，不一样，它不是柿子呀， 啊， 它不是我们过去的柿子，对吧？嗯， 也叫青苹果番茄， 好吗？今天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啊，要谢谢郭萌今天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采摘的， 就打开了采摘的新世界大门，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一次， 收不住了， 对对 对，有点收不住了， 对 对, 对, 对。那这样吧，我们还是跟郭萌约一下，下一次咱们来跟大家说说线路上的事儿，好吧？ 好的，没问题。 嗯， 好，谢谢，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两胜一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

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0。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